现在14点整。 没错，现在你收听到的是FM 99.9，天长地久。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澳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详询0106736255，6736255，恒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意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午后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惬意，午后是一份难以抗拒的闲适，午后也是一段味。FM 999，午后时分，淋雨都市繁华。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穿梭城市，穿越喧嚣，穿越喧嚣。现在加足马力，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让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Metropolitan。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四十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值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心灵的声音，陪伴24小时。 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 值得等。就算全世界离开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你还有我在这里陪。 想生活，这里是三 超级无敌耍帅半酷，外加时髦又高科技的空气净化自行车。现在骑自行车出行可是件超酷又时髦的事儿 ，but 在这大雾霾天的，这事儿怎么越看越有那么一点不？马上和我一起去3C潮流生活馆探个究竟吧。要说这是了可持续运转的空气净化系统，首先车架能通过光电效应把阳光转换成电能，持继续工作。而这种燃料电池的工作副产物就是氧气，之间设置了一个空气净化系统，它的作用就是能将空气中的电力则是来自燃料电池。当这两个部分手的周围制造出一个富含氧气并且过滤了微粒的小环境，所以骑行的时候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3C潮流生活馆。 回到家乡再看它的温柔，我的心上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发上暮色他乡。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这周围等在身旁，人静的雨也响起了他的挽留萦绕耳旁，像踩雷的脸庞，你忍不住。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你想到未来还不见模样，你看着那些冷漠目光，路还有多长，人静的雨也响起了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忍不住的哭出声响。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发。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心上，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上。那一夜，那一夜， 各位观众，请出博物院参观。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原汁原味， go go 出发喽。 黑咖啡品味有多浓，我只要气息的大热天做个白日梦，梦见我变成了彩虹，我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这份光荣。命中角色也会有不同，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雨中的暗涌，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可着你的出气筒，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做你神哦啊。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此刻为你高唱这首老颂，小小的默契让爱转动，做你最骄傲的英雄。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更光荣。不关注城堡，因为有爱不停转动，金山也不在我眼中。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人物，也拥有小的梦，大屏幕映不出现实中的暗涌，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你说我是偶尔也可穿你的主气筒，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变得萤火虫。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此刻为你高唱这首老小的默契，让爱转动，做你最骄傲的英雄。我是你骄傲的英雄，我就是你。 OK 吗？ OK 吗？ 你好，请 不走了啊，前面那个路口给它右转，会看到一个红色的 W， 这时候呢你要左转哦，再直直走下去就会看到捷运的出口啦。 你好，请问武侯祠怎么走？ 前面第二个路口左转，直走200米就到了，找不到你再问一下别的噻。 哦，你好，请问少林寺怎么走？ 沿着这条路开到底，再左转你就看见了。 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指点迷津，更能温暖人心。友善是最好的地图。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让你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资37-4595-185-0103。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与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穿梭城市，穿越喧嚣，穿越喧嚣。现在加足马力，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和音乐去旅行。 I'm gonna make it. 就喝了，夜就醉了。他唱的情歌是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背了，也会唱了。 他当下的真意算是真的，每话都每一句是假的。为了要过，但是回过全是假的。铿锵的道歉算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问一句值不值得才是真的。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是哭了哭了哭了，爱要有你才完美，我却无力再挽回，长长的夜独自凄美，听见你爱上了谁，爱只剩下一团 FM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FM 999，FM 999，FM 999， 是远远不够的，专业的呵护知识，贴着一路畅快驰骋。 有一些车主在清理车上贴纸胶体时，会选择用风油精清理得很干净，因此你觉得是不是也能去污呢？这里已经不仅不能去污，而且还会伤胶体的原理，很简单，洋酸甲酯的成分，既可以溶解一些人工有机粘合剂，一定有溶解作用。但是风油精对于内饰绝对是禁忌，因为车内大部分很有可能把它溶解，那部分用它来去污，不但效果不明显，还会于腐蚀内饰。所以车主如果真的想去除内饰的污渍，最理想的应该是用肥皂或者牙膏等这些最常见的去污剂，它们往往也是最实用最有效果的。当然也可以买专用的汽车内饰除污泡沫，怎么都比风油精要好。爱车保店专业提醒，风油精虽然不能去污，用可以作为清洁剂，它属于易燃品，车主们使用了之后别忘了要拧紧盖子。 阿宝，别忘了带上，前行的路途才 爱情的宣言。 那一瞬间，只怕故事已明白忽略下的决心。我真的再说一次我爱你，放弃所有也换回终点。如果能够为你而真的好想牵着你再说一次我爱你。回忆在我面前，没看到一双双眼，我一张床，我想连床被都盖一顿刷牙。我才明白，是借给了你。我曾经再说一次我爱你，放弃所有一切，只为换回你。后来，不是面对的感情，只可惜后悔的夜。真的好想牵着你的双手， 我坐在窗外，想念是华丽作对，偷走一切细碎的那一天，要停止纠缠与我夏天，吻过他的脸，就永远永远不改变，拥抱过也不破碎，让先知岁月不能在脸上撒野，死别都遥远，有谁能听闻。在窗前转过头看，谁在听那一张苍老是我紧闭双眼，曾经是爱我的等我一个在我身边，用遗憾让他真在乎 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今时间 十五名将， 先生，请问加多少？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答够中泰 Z700、T600、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中泰金。 新的读者，我让你一千个哈姆雷特特，让你决定他什么样的声音，看你的嘴动量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 发自你的内心 ，FM 而已，登录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8851-0153-0750-8103。 遗憾心灵。走上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情景穿越喧嚣，穿越音乐的国度和音乐。 期待一个不是我操心，随便想想东西，我也可以写封信。 宙空间，没人亮也不留想人看见，追寻什么的心带我向前，那爱爱往后未来忘了从前，只有你那一刻心涌现，感动万千那一瞬间，爱爱爱爱忘了未来从前，只有我在天地之间映向未知的明天，心涌现哦耶，今天的世界中流浪的改变，我放开了一切，不让我了解，爱忘了未来，只有我在天地之间映射我心涌现，感动万千。 一天一地比爱无尽依旧

钱赚来是理赚的，理财智多星。 智多星你好，我刚买了房，可这小区里的停车位却非常有限的停车位，究竟是买车位划算还是租车位划算呢？ 这么说吧，要判断买车位划算还是租车位划算，不能简单的做比较，而是要看其中的优缺点、个人经济实力等等。还是注意一下小区车位价格是以一万元来计算的，物业收取的管理费为每月100元，产权是70年，车位租赁费用呢是每月600块。如果购买的话，购买车6.9万元，这其中包括了30万元车位费用，总价30万中的约100元的70年管理费是每月600元，也按照70年来算的话呢，就是50.4万元。再加上未来期的上涨，那么在可以购买车位产权的情况下，要划算最多。 那如果买车位的话，有没有投资下去买车位的话？ 时呢，投资车位呢，最重要的该是地段的好坏，以及该小区的车位紧缺程度。地段越好，车位配比越小，车位价格及租金未来的升值空间就会越大。在购买车位前呢，除了需要充分考虑停车位的格局、层高、进深、开间等许多问题之外，下两点：一是先弄懂是否有车位差距清楚，因为其实不是你的车位买卖，其实这种买卖合同实质上是停车位租赁合同，而依据我国合同法，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20年，如果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就会失效。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独立产非业主是不允许根据地产权的车位可以独立买卖，同样可以卖给小区外的人，不是只能转让给业主。台智多星提示，购买车位时签订的合同一定要细致，比如要求附上车位的价格成本，一定要在购买前实地查看清楚，比如说地下车库排水系统是否完善的。 就家中拥挤的小巷中，他拉着等待。 音乐没人懂，岛上要人懂，因为它真的很穷。漆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他想他怎么为人们照出彩虹，音乐自己懂，一样有轻松，沿途点亮他命运的灯笼，而却音乐他从的魔镜里自愿起了战争，这出赛自由人歌颂，他们穿着流行的音乐证明他有用，回家路上又砸了我山雨在天边动，不知道路过的惨大的免费的有没有因此是痛，不是下一个画面里埋着他的匆忙，喧哗酒家中拥挤的小巷中，他拉着等待着谁为他而动容，音乐没人懂，大声的漆黑北风中飘飘的烛光中，他想他总能为人们救出彩虹，音乐自由也足点亮他命运的灯笼，而去音乐他才不问红与不红、最亲爱的听众，想象他的脸春风，音乐没人懂，为他真的很穷，漆黑北风中飘的灯笼，没人能走穿的彩虹，而这音乐他才不会红与不红， 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里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嘛， 那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708。 午后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惬意，午后是一份难以抗拒的闲适，一段为黄昏积蓄力量的九九九。午后时分，尽享都市繁华。 你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喧嚣， 穿越喧嚣， 现在加足马力， 加足马力， 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让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每分每秒都被你盯着，都牵着 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Metropolitan.